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中方的原則是中美經貿合作，本質是互利共贏，貿易戰和關稅戰都沒有贏家。在全球通脹高企的形勢下，從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出發，取消全部對華加徵的關稅，有利於中美兩國，亦有利於世界。美國白宮發言人讓皮埃爾較早時證明，較早時是證實白宮正討論修訂前總統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徵收的部分關稅。讓皮埃爾陪同總統拜登前往費城出席活動時，在空軍一號總統專機上向記者表示，拜登政府早就注意到特朗普時代的對華關稅中有一些是不負責任，而且未能促進美國的國家安全，反而導致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成本增加。天氣方面，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香港南面水域。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明日离岸间中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6: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08点，升240点，成交金额14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7点，升11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79.8升3.8，阿里巴巴105.6升4.4，美團197元升2.6，恒生中國企業76元升1.18，盈富基金21.64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4，新東方在線16.56升5.82，比亚迪股份295.8跌8元，中国平安50.55升3.75，快手88.05升1.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89，瑞士法郎5.444，欧元6.064，加元系6.064。欧元是5.444，新西兰元4.898，欧元8.2401，每百日元对港元5.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6点，跌303点。港金报17,03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7美元。卖出1,8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大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彩云商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西贡的北潭路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的，在稍后下午的6点到8点钟，部分的行车线将会开放给小型车辆使用。 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啟福道九龍灣油站去尖沙咀。最後揸車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嘅7:09，而聽朝嘅日出時間就係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陽性檢測個案曾到訪的地點包括牛頭角安基商場地下1樓 1R1 號鋪加豪酒家，九龍灣淘大商場2期地下 G246-253 號鋪麥當勞，北角七姊妹道106-110號富邦大廈地下東泰茶餐廳，北角匯2期1樓120號鋪團團食堂，則如中康怡廣場北座3樓 T4 號鋪金公館，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坊地庫 L9F 號鋪肯德基家鄉雞，北角英皇道483-497號東寶地下東寶大廈地下 A 鋪金白王餐廳，同灣仔皇后大道東202號 QRE 廣場16-18樓 Hong Kong Funky Dance Centre。 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94.8至96.9，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好阳光， 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开始今日节目咧，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啊，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阿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可欣、严明熙同埋曾比特嘅。 六月十五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噶， 嗨！ 预告下今日六点钟啊，将会有 Eagle 啦，同埋 Hard Grey 出现喺我哋骚动音乐嘅。 冇错啦，咁啊，到底咧佢哋两个人系点样走埋一齐做音乐嘅咧？我哋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系啊，即系听到啲电子音乐啦，会讲解一下即系只歌点样样整啦咁。早几日咧，咁我应该先后有起码两个场合啦，咁啊认识一啲新嘅朋友。 是 咁，大家即傾開偈，通常都會講下啊，即你係做啲咩噶咁樣嗰啲咁啦。咁啊，有時都會即除咗講做電台之外，都會講下啊，我有打下碟啊咁樣嗰啲成啊。咁因為前排咪嗰日講咪買一部新嘅嗰啲打碟嘅嗰個機咧， 係 咁係一個好好嘅話題去即同人哋講啊。 係係，通常買咗新嘢都係咁啊，見朋友見新朋友都係話講下買新嘢咁。 係啊，即我都有玩下打碟咁咯。啱啱早排買一部新嘅機喎。點咁，跟住就俾啲片人哋睇啊，咁就傾啦。咁因為當中嗰啲都有啲年紀係大過我哋嘅 啊， 咁所以咧 大幾多先？ 有十年噶可以， 哇！ 即係可以即係四字頭噶啦，已經咁。咁就有講開呢啲叫即係電子音樂、跳舞音樂嘅嘢。 咁啊，我哋之前喺音樂桑拿都有講，譬如啊 disco 係 呢一個喺香港，其實你八十年代啊， 啱啱 都有興 起 都有噶啦嘛， 冇錯冇錯。 咁跟住咁就可以即係楞到嚟講開，就係、是、啊，即係香港唔同嘅地方，即係。可能而家嘅 club 或者以前去嘅 club 或者唔係叫 club 添啦，以前嗰啲即係 disco 咯， 係以前就叫 disco 咯，係 啦，即係嗰個風氣啊，個光景啊係點樣樣？咁因為佢哋真係年紀大過我哋，咁所以咧佢係身處於嗰個世代，佢有機會去接觸到咧，咁你就聽到佢去講以前嘅去叫即係 rave 嘅呢個文化究竟係點樣樣？ 係。 即係佢話係會有時候啲地方佢哋以前個年代去咧，你係唔知地點喺邊度嘅。 嗯， 即係我當你去尖東或者銅鑼灣或者蘭桂坊，咁可能你去咗一啲 club， 咁到差唔多臨天光咁凌晨四五點完咗啦。 哈哈， 跟住話出到嚟，可能咧就會有人咧唔知派紙仔嘅，就是、有一個神秘嘅地方。 派紙仔係 啦，跟住唔知個指示咧，你就會可能去到一個神秘嘅地點咁，跟住咧就會嗰度又有 DJ 等，又會繼續一個 party。 神秘得好緊要， 就係即係你唔知道會喺邊度，可能喺新界某個地方啦。我再以前舊底聽啲前輩講，可能係會無端端坐船去咗個外島嗰度咧。 哇！ 是去到咁样样。 我想讲呢啲劇情呢，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叫做《赌博密室录》呢，藤原龙也做啊。嗰啲劇情就係咁啊，就係、是、呢攝張紙仔，跟住你就唔知道上咗架船去咗边咁样㗎啦。 即係有嗰啲咁样样囉。咁啊即係佢讲返以前去玩嘅时候，佢话好开心嘅原因係即係可能有啲就係坐旅遊巴，咁大家上咗去，咁然後就旅遊巴就會送你去目的地。咁可能嘅旅遊巴裏面啲人你都唔識㗎，咁但係就冇啊，大家就傾偈啊，然後去到 即係認識一下啦， 咁又認識一下傾下偈啦，咁跟住就去到現場就會跳舞啊，跟住又會睇下啲 DJ 打碟啊，咁樣即係一件咁樣樣好課分嘅一件事。 OK。 系啦，咁即系哦都系，其实应该系咁咯。 但系即系而家就冇啦，即系因为而家即系大家都好清楚要去边度，即系你自己有自己嘅喜爱嘅一啲音乐，或者你对场地有一啲唔同嘅选择，你就好清楚去边度可以去到一啲啱嘅地方咁样。 即系而家你去一啲比较商业化啲嘅 club 啦，叫做咁。咁第一就係可能你聽嘅歌未必係，即係嗰啲一定係比較主流啲嘅咯，你未必可以叫分音樂類型去聽。 OK， 係啦，即係有一啲而家有冇咧？而家可能慢慢逐漸會多翻啲啦，即係可能你透過網上面你可以見到啲地點， 係， 但嗰啲都唔會係一啲好大型嘅場地嚟嘅，即係細細間一個一間吧或者點樣，即係可能會分落去依間咧就主力可能今晚聽 hip hop 嘅，一間咧就會聽啲即係叫 disco 嘅，即係 disco 音樂，依間咧就聽啲 house 嘅，咁依家可能聽啲 underground 嗰啲咩 drum and bass 咁，即係真係以嗰個音樂嘅類型啦，或者嗰種感覺咧嚟去劃分場地。然后啲人就系因为你想听嗰啲嘢，然后你去嗰度啦，咁样咯，系咁样样分类嘅咁。 而家咧，而家就系唔同嘅。 我谂系 我唔识啊，因为呢啲咧，你知我唔去呢啲地方噶嘛。 听歌啫，你就系因为之前冇听歌咩？ 唔系听歌都会嘅，但系即系我而家啲现代人就系喺手机听咯。即系我就系冇嗰种哎呀出去同朋友一齐听歌嗰种好体验啊。 难噶，你要有盘，即系你要有盘啦、啊。呢样嘢系好难嘅， 系 因为。真係會即係聽佢講啦，即係會追一啲嘅 DJ 去聽嘅、即係本地嘅喎，可能係即係今晚咧佢就會喺度駐場啦。你去到咧，你就會即係睇下佢話，仲要嗰陣時咧嗰啲 DJ 打即係攞黑膠出嚟㗎、 哦， 即係你係睇住佢 攞喺個袋度攞一扎、啊，就會好期待啊！佢攞唔攞正我想要嗰只咧咁樣， 即係有一箱咁樣嗰啲咯，拎出嚟然後放喺嗰部機度，嗰支針擺啱佢真係會打黑膠碟嘅咁。咁而家你睇相又好，或者你睇 video， 或者你現場咧十之八九都係插隻 USB， 跟住 就搞掂。 係啦，咁其實嗰個 logic 係差唔多嘅，只不過你有嚿實體放落去。 嗰、那個感覺型啲啊！ 就好似我哋喺直播室咁，我哋仲係 有 feel 啲， 攞 CD 懟落去嗰種啊， 撳掣咁樣， 定係已經變咗 digital 咧？咁你就嗰、那個質地就唔同啦。咁、樣， 不過以前好高消費嘅，佢哋做呢啲，因為你啲黑膠損耗好高噶嘛。 係啊，同埋你黑咪掹咁樣。 係啊，你而家 USB， 喂我。玩完呢一水，我跟住就可以转一啲新嘅歌入去咁样，可能你一只 USB 搞掂，所以以前都真系高消费嘅做呢一行。 但系呢个叫消费嘅模式咧、其实都几影响到 叫点样都几影响到特别啦，即系 DJ 对嗰啲歌嘅理解嘅，即系譬如可能你买咗一只黑胶翻嚟，咁你里边有一首歌你好中意，咁可能因为咁你买咗啦，但系你里边仲有其他 track 嘅话，因为你嗰只碟你使咗钱买翻嚟啦，咁如果你要买一只新嘅话。如果你每一次點知你中意一首歌，然後你咁樣買法，你就真係好好貴啊，好重氣啦！你諗下係咪先？ 係噶。 咁所以變相就係、是，嗰次碟買咗翻嚟，咁我就要諗下剩翻嗰啲 track， 我未聽過嘅，可能我點樣運用佢咧？可能要聽熟佢啊，就諗下我點樣可以物盡其用呢樣嘢， 或者嗰啲雜感碟咯， 係咯，你或者有雜感碟咁樣可以咁玩咯。咁但係如果你 digital 圖嘅話咧，就冇所謂㗎， 你中意點入 我 download 曬落嚟咯，買曬一 lock 咁樣，跟住呢只啱咪用，唔啱咪擺埋一邊咁樣，即係因為嗰個消費模式唔同咗，而令到你要理解自己嗰、那個自己個 database 嗰啲 library 嘅方法亦都唔同㗎嘛。 所以我終於明點解以前有樣嘢叫 mixtape， 而家都唔係好興㗎啦。 係咯，好似我係咪好少聽到？ 係啊，因為 有人整，但係好似少啲咯。 少咯， 或者我哋見唔到咯。 我諗我對上次見到香港有人出 mixtape， 好似都已經係講緊 MC Gin 咯。 是不是那么久之前 差不多了，之后我要再 check 下他有是不是真的有呢，好像真的少人做这件事。 是或者可能出了他不是在一些很主流的地方出，你就未必找得到了。 没错。 因为就好像现在在 social media 那样，现在那种 remix 是有一个人唱。好I play you sing, okay, ready, fit, 跟着可能弹着个底。 Sing with me! 跟着就会有可能几阵这样。 Sing with me， 系啊，即系佢转化咗嗰种， 就变咗呢样嘢。 所谓 mixtape 系咁样样咯，咁所以一路听嗰啲即系新认识嘅朋友喺度听一啲自己冇得经历嘅嗰个世界， 好有趣真系， 好有趣咯。我话我而家嘅体验唔同啦，同埋你去到即系早几年啊，我去林伟芳嘅时候，我感觉都系好似课分嘅人占比例少啲，有一种猎奇啊。系啦，或者即 系你猎奇啫嘛，唔系猎奇阿爷嘛， 唔系嘛，即系嗰啲猎奇嘅感觉好似重啲咁嗰啲人，个比例唔同咯，即系嗰个有时系嗰种纯粹享乐嘅心态， 明 系复杂咗嘅会觉得，跟住就所以啲唔同年代咧，咁就同嗰啲即系前辈又好，你叫唔知 uncle 定咩啦，跟住喺度讨论，即系只能够有一个羡慕嘅心态，就哦你就好啦，或者系哦好好啊，即系 keep 住咁讲啲咁嘅嘢。就 嗰陣時嗰個氣氛係爭好遠嘅，咁啊而家都有而家方便咯。以前啲人可能會即係哇，而家咁方便，電話聽得曬啊！而家啲 DJ 即係可以一個 USB 搞掂啊！哇，你哋又正啦， 唔使抬咁多嘢出去咯。我拎嘅手指出去輕便幾多啊？ 各有各正啦， 即係有自己嘅冇嘅。咁而家我諗都真係點解會叫做可能選擇比較少，都係呢兩年嗰個狀況，大家比較。叫做保守一啲咯，希望慢慢開翻之後有翻呢啲場地俾大家可以，即係你未去到旅行住都好，你可以即係課分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嗰啲就休息下，開心下咯。 叮當，一班飛機等足兩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個個都要化驗過，形狀要避免冠狀。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封，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t's your Jordy'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 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能一起坐夜航，起飞在大堂，除了你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ing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de, sit on the beach where we're feeling the breeze. 不想敢可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管理员签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M A K B, M A K B.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吸你送体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在东南亚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四站够钟感近就结束。传说双火星戏院又开大门，而 together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that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航，起飞在大堂，除了你是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m so high, I'll be sick for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n we feel in the breeze. 紧张感可冷藏，一杯沙冰冷冷藏，就是 you and me.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同于境 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度突破1000宗，新增1047宗确诊，其中971宗属本地感染，包括477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和494宗经核实的快速测试呈报阳性个案。輸入個案有76宗，包括10宗在抵港第七日後在社區檢測陽性個案，再有一名感染者死亡，第五波累計9179人死亡。有4間院舍呈報新增個案，包括2間安老院舍和2間殘疾人士院舍，涉及4名員工和10名院友。進入酒吧、酒館、夜店和夜總會的顧客，明天起至今月29日需要持有24小時內快速測試陰性結果證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如果食肆同時有酒吧，顧客基本上亦需要有關證明。食環署正敲定不同場景和細節，會盡快公布。對於當局同時豁免主禮嘉賓或講者演講時戴口罩，被問到是否為慶祝回歸活動做準備，陳肇始出席一個活動時說，疫情已經兩年多，當局時常在社會復常、市民承受能力和公共衛生三方面作平衡，最重要在復常的路上有足夠措施和安全有序放寬，期望市民和處所管理人守規矩和負責任。他又說，當局和醫管局在第五波疫情已經總結經驗，未來若果再出現大型爆發或者第六波疫情，將有不同預案，包括設施、人手和應變方面。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布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排名由去年全球第七位升至第五位，在四個競爭力因素中，香港繼續在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取得良好排名，經濟表現和基礎建設的排名亦上升。在商業法規方面，香港繼續排在全球第一位，公共財政、稅務政策和國際投資就是全球前三名。政府發言人說，今次的公佈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而本港競爭力有賴於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發言人說，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將繼續發揮好門戶、跳板和中介人的獨特角色，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北京由今日凌晨到下午三点新增七宗新冠本土个案，都是隔离观察人员。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话，由上星期四起，全市累计出现的327宗感染个案，都涉及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形容防控仍然处于关键阶段。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话，要从严从紧找社会面防控，对涉及疫情的重点区和有病例的地区进行全面筛查，在全市组织开展公共场所防疫大检查，对不符合防疫要求和落实防疫措施不力的场所作出通报和整改，又要求严格落实社区和公共场所的数码查验程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6: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开始多车，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是多车的，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不过落去湾仔之路呢就没有之前那么塞车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都多车的，而家龙尾在油站。九龙区路面方面，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平石一带现时仲是多车，之前呢就那里附近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都是繁忙啦。龙尾近圣贤中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一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近太子道西。而新界呢，西贡的北潭路较早前因为冧山泥啦，咁啊，北潭路来往方向近住北潭坳嗰段咧，仲系有封路措施嘅。不过喺6:00至8:00期间咧，就会临时开放俾小型嘅车辆使用，其余时间就会继续全线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青雨乱鸟嚟到凌霜台，长衣主动请缨，带人前去六台山救出无辜仙友。与此同时，雨君亦都派人对仙师傅展开剿灭，纪云和又会点样帮长义呢？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预备。 我系阿 Fred 郑俊宏，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嘅话，快啲，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我哋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嗨，我叫郑子成。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不过 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系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智良师傅啊，不如你即刻帮我装眼灯啊！ 哎，彭小姐啊，今日我哋两手空空咁啦，你楼底有三米咁高，好难噶、 啊。点会啊？有堂梯喺度嘛，即刻做啊！ 啊，真系好危险噶，彭小姐，你估我哋系飞鸟侠咩？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话咁易，安全守则你要知。我系 Alan 报智伦啊。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首歌嘅口哨声绝对系神来之笔啊！吓，一路都喜欢呢一对嘅摇摆乐队啊 ，One Republic 今次为 Top Gun Maverick 唱嘅作品 I Ain't Worried。一种好轻松嘅感觉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嚟自 Top Gun Maverick One Republic I Ain't Worrie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斌臣，你平时喺屋企系咪都咁嘈咁多嘢讲嘅？ 咁又唔一定嘅，生活系一体两面噶嘛。平时喺出边嘈乱巴闭，翻到屋企都要俾时间冷静一下，思考一下。 漫步与奔波，静坐与穿梭都不错，能随缘变快乐。命运如刚好挑选我。路线又遇阻都向往，步步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望镜看好时辰，不去匆忙，循序渐进没有不可。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都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出水与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仍望眠水风里漫舞，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躁，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热素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望镜看好时辰，不快都淡忘，循序渐进，未怕拣错。游历 平后都好，沿路情知景知道都，梦想未知数，遇上太前遇知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平齐都好，兜兜圈都好，遗憾和后悔亦太早，无期绝非渺渺煎熬，与命是才苦恼，慢镜里通通显得深刻不深奥，快领略到，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急躁，信过得到。 尤其平时生活节奏咁忙碌咁快，翻到屋企都想放翻慢少少嘅。但系有吴若希《慢镜》，而且对住屋企人唔使讲咁多。 相恋变不相爱，要看得开。终于走失不再可爱，有些痛难负载，有些爱需更改。终于追赶不到世界纷扰，终于彼此不再需要，我想我明白了，有些痛好不了。Baby, you're safer now. I'm gonna say it out. 决定离开，不想再灌溉，猖狂念起自导人海之外。Looks like you're deep asleep. Baby, that's all I need. 眼泪流过。 当你睡着的时候，

欢青 I hate you。 至于平静的时候，是因为身边总会有些人可以好俾到信心我。 双眼然都玩月形，心中信息但眼睛便能确认，当眼帘落幕藏碎影，连忙投入怀内听命，彼此间有字句一晚甜，沟通法是沉默的美妙，面颊的发防卫得想假装深奥莫测，等欣赏和开解，从无旁人只得你，才成为灵魂伴侣吗？彼此间似密码的面容，沟通却像纯熟的脑部，未说出一句。 陈卓妍 Got You， 所以我好喜欢听一句说话，就是明啦，不用讲啦。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You take things, 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既然六水会浮盛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高度戒备信誉严重气氛想一切变真诚不顾忌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 taking 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水路与浮盛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re so perfect 我一路守护你捉紧我手臂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ruth 最近每分每秒都想真爱 I want you to end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害凝望着障碍遇上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余生中注定从不想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提我想带你心跳不想与你分开 You're my everything 深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Is it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We ain't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time for what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张文莎 featuring Lucy， 到时见。 在下个月一号正式组成。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话认同政府架构应该与时并进，认为有必要增设副司长，相信可以加强统筹同协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而目前律政司司长的工作范围广泛，增设副司长可以协助分担。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同样支持架构重组，希望见到新政府的施政新风，建议官员深入社区听取民意，解说政策。新思维的狄志远支持决策局由13个增至15个，但是对于增设3名副司长有保留。他说至今仍未清楚3名副司长的工作范围和职责，担心架床叠屋，因此会反对决议案。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九龙区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太子道西桥面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就啱啱拖离咗现场，不过仲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啊，受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太子道西一路去到培正道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经过时间，请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天美道，西行龙尾铜锣环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好长啊，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咁啊，九龙区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现时沿住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坪石一带，现时都多车嘅，龙尾去到圣若瑟中英文中学附近。太子道东新蒲岗段来往方向都是多车啦，东行去观塘龙尾去到九龙城交汇处，新界就北潭涌路因为较早前冧山泥啊，有啲封路措施，不过咧喺6:00至8:00期间会临时开放俾小型车辆使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华村华瑞楼、红磡黄埔花园金柏苑三座、马鞍山富宝花园七座、坚尼地城新海旁28号高日华轩、元朗朗晴居九座、沙田水泉澳村领泉楼、长沙环海丽村海智楼、何文田浩田二座、鸭脷洲海怡半岛御楼居、将军澳都会翼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水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我的霸权秘技。 我是李志刚，我阿爸传授俾我人生哲理就是做人要诚实啊！你好靓啊，罗敏庄。 我阿爸好中意唱歌嘅，所以我今时今日都好中意唱歌。喂，但系超 B， 你唱歌麻麻喎。 我阿爸加上我样仲劲啊，就系百忍成金，忍住你哋两个啊！ 无论你嘅霸权秘技系啲咩，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祝各位脱洗好吧，父亲节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嘅纪云和喺遇见长义之前，佢最大嘅愿望系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嘅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佢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佢嘅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嘅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两位嘉宾，佢哋一走埋一齐，我就 feel 到佢哋一定系好投契噶啦。 系啊，佢哋中意玩嘅音乐类型咧，好相近嘅，难得合作，写两句好嘢俾佢哋啊！听住咯， 衣高瞻远瞩，黑 grey 会难得。 哇，波成，今次咁机会难得，我都要赞一赞你，你真系高瞻远瞩啦。 我哋骚动音乐咧有两位嘉宾嘅，包括有 Eagle 啦，同埋 Hard Grey 嘅 Hi。 你咪会决定全程都会用呢个声啊？ 系啊系啊， 你继续扮佢 自己用 啦。今日我哋送呢两卷，一人有一卷啦。咁啊嚟啊，我哋先 我哋先嚟第一卷就 Eagle 呢个衣高瞻远瞩啊！ 我高瞻远瞩哦，好 thank you 耶！ 我哋今次用咗 Eagle 嘅一个音，一个变音 Eagle， 因为平时讲 Eagle Chan Eagle Chan 咁样， 就攞咗 唔系，同埋 Eagle 头先有一个好好嘅藉口啊，帮你兜 唔系藉口。 是一个原因， 是一个原因的。 是啊，而家兴好多唔同 autotune 唔同声，咁即系啲音系可以改变少少。即系 melody 最紧要，我觉得 melody 系带动成个气氛。所以我觉得呢个高依高 渐远足系 OK 嘅。 可以嘅。 好啊，呢一卷就系俾阿 Eagle 嘅。 OK，thank you。 跟住 hard grey 呢一个咧，我哋都用翻 hard grey 嘅。 冇错。 个音又系有少少，你当系 autotune 咗啦。 期待。 就系咩咧？呢、這個 就係啊 ，Hard Grey 會難得啊 ，Grey Grey 會難得， 係啊， 因為將個 Grey 字冇辦法，我哋因為諗唔到音係 Hard Grey 係中文字有，唯有將個 Grey 字當個基字。 你 有冇 WhatsApp 㗎？ 咩啊？ 我 WhatsApp 寫日理萬居啊，係。 哦哦，即系本身都有食开呢个嘅，咦咁 OK 喎呢个 friend 嚟嘅原来， 系啦食到 食到，所以就可以食到 grey 会难得啊，有个新嘅食字方法啊，你呢个 日理万居又机会难得咁样咯， 系啊，咁啊呢个我就第一次送俾 hard grey 嘅， 多谢， 我中意啦，系啦，咁啊但系呢两句说话啦，即系高瞻远瞩同机会难得嘅尝试，即系令到佢个意思好似比较近啲咁 样， 即 系 高瞻远瞩，即系有一啲嘅 vision 啊，即系睇长远嘅嗰一样嘢， 即系应该飞嚟飞去。 系啦，咁、okay. 之前一路我哋访问 Eagle 都会一路出一啲EDM 嘅作品啦，咁、其实个 plan 系咪一路都个目标系希望可以叫做向住一只碟嘅方向进发咧？而家嚟到第四二十首歌， 俾你有估到添。其实系啊，其实其实呢首歌同 Hard Grey 整咗都一段时间啦，讲一段时间都差唔多成年咁样样。咁最后终于呢个月终于出到啦。咁但系同时自己都已经唔系 plan， 系已经搞掂咗成个 album。 哦， 咁成个 album 自己谂咗好耐，就系想完成咗成件 EDM 嘅事。咁成个 album 都系以 EDM 啊或者一啲电子嘅声为主。但系呢啲 EDM 系即系唔系平时听到可能好砰砰砰好劲好嘈嗰啲，可能有啲轻啲。我 pop 啲 EDM， 咁就完成咗噶啦，咁就希望可以呢一个月领到可以出现到俾大家听咁样， 咁好快就可以听到成只碟。 冇错冇错。 咁成只碟其实又会有即系几多首歌，系咪即系而家派台嗰啲都会有收录喺里面咁啊？ 有，我自己定暂时有12条 tracks。 OK， 系啦。咁当然，但系实际系如果即系歌嘅讲紧，可能有七八首歌咁样样起码。咁因为好多时候。有啲呢个好处就系自己 produce， 咁就自己可以整多少少歌，就唔使理话，有冇 budget 啊？唔理啦，我自己做咯。 系有几多货咪 做咗先算。 系啊，但啱啱你好强调佢系12个 tracks， 但系歌有七八首，换言之，即系有一啲就系冇人唱嘅， 少人唱啲或者系一啲 instrumental 啲嘅嘢。 系咁嗰啲嘅出现会收录喺只碟度，嗰阵时去谂就系咪嗰啲都好刻意就，我其实都唔使要每一首音乐都有人唱。在里面，所以个安排会是这样想到。 其实整只碟都有个概念在这里，或者有些故事，即是一个 story 的 flow 这样。所以我定的时候或者作的时候是排，即可能有不同灵感的时候就作起了某些 demo 这样。然后排下排下整下整下就发觉啊有个顺序好像整个概念都包到这件事。所以当去到即听完一个 track 之后下一个 track 连住是之后就会 feel 到有个顺序喺度咯。 因为之前几首派台作品喺个故事上面，之前一路都有讲，即其实已经有一个贯穿 story 嘅 flow 咁样。 咁所以可能而家有机会中间加一啲 track 喺度，就可以喺故事中间好似仲有一啲嘢加落去嘅。 系啊，再延伸阅读。 哦 ，OK。咁而家呢一首因为有 Hard Grey 一齐玩啦，咁我哋写嗰句即系。Hard Grey 会难得啊，即系应该你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喺比赛嗰度啦。 系啊， 真系呢一个合作嘅机会系虽然写咗好耐，但系其实嗰阵时当初系点样促成到话一齐合作做一首歌噶？ 促成到啊，我谂主要系因为我哋同 CM 同一个 group 啦。其实我哋喺造星入边都其实冇同一件事去认识嘅，我哋即系直接到完咗比赛都系冇噶。咁系因为即系同 CM 同一个 group 啦。系啊，因为嗰阵时比赛Hard Grey 系 A 组。咁我係 B 組，咁其實音樂上冇乜衝擊嘅機會。係，咁直至去到之後 ，CM 即係做聲嘅監製，咁佢俾我有時會俾一啲唔同嘅 job 我哋啊，做一啲做聲嘅 track 咁樣樣。咁跟住有一次就我記得我哋喺 Hard Grey 嘅 studio 做完嘢，我哋就 jam 去玩，嗰次都 冇錯，係啊， 係啊，係啊， 都幾開心嘅都。 係啊，就係、是、jam 啊 jam 啊，Hard Grey 攞住個 launch pad， 係，咁我就攞住個琴，跟篤下篤下。好快就完成咗一嚿嘢， 系 其实喂有 feel 喎、 我谂半个钟15分钟嘅事嚟嘅，嗰度已经 好快、啊， 其实好快啊，因为基本上黑鬼督住个鼓，我弹住个琴已经有个底，成嚿嘢喺度，好快嘅事。 系、啊，一有灵感就其实成首歌一个钟之内都搞掂晒，之后系处理嗰啲系嗰啲音质啊 mixing 嘅问题啫嘛，所有嘢都系。 但即系前期个概念其实好快已经可以有呢个初型。 要有嗰个感觉咯，大家喺嗰个 vibe 里边嗰个 moment， 大家去如果噼里啪啦咁样生成到咁样咯。 系，但因为话喺比赛嘅时候，冇一个好直接可以合作到嘅机会噶嘛。咁但系嗰阵时大家都叫同一届，对方有冇话？有啲咩印象？ 嗰時啊，都偏拘緊啲咯，咁大家會係即係 嗰時冇咁熟咯，做音樂咯， 邊個咩料咧？咁樣啦， 就係咁多，唔知咯，其他都咁樣。 我就係知佢識好多樂器啊，然之後係 咯咩料咧？ 有電視機又話佢好似好串咁，我睇下先咁樣。但係同我認識又好似唔係咁樣，即係周圍嘅摸索咯，會有啲 咁。 咁就對對方可能喺一啲即係表演上面或者玩嘅音樂有冇啲咩感覺㗎？即係譬如 Eagle 都講，知道黑鬼一路都係玩 beatbox 好多年，好勁㗎啦咁樣。 係啊，其實我一開始認識黑鬼或者知道黑鬼呢個人嘅時候，其實唔係講緊比賽，直情係再早啲咁。 其實我哋都係讀 poly 嘅， 係、哦、 啦。第一，第二就係 through 我哋有 common friend 嚟 set 佢哋。 poly 出音樂人嘅， 係啊 ，poly 太多音樂人。咁跟住已經好，我細細個已經聽過有一個好犀利嘅 beatboxer 咁樣。 我 十不相瞞，我細細個都係聽 hard grade beatbox， 而佢嗰時 beatbox 都係細細個嘅時候。 喂，我同你一樣喎、 啊。喂，跟住我細細個聽 ING 咁樣， 一個個逐個逐個逐層咁樣， 都係 poly 嘅咁樣。 係咯，即係全部都喺嗰度出嚟咁樣。 係啊係啊，一開始認識就係真係 beatbox 嘅啫。 嗯。 咁但係好後來先嚟 full step 啊，佢哋知道原來 hard grade 唔係淨係玩呢啲，係玩 EDM。他都很喜欢玩 EDM 的东西，或者是揼嘢砌嘢砌 beat 啊呢啲，咁所以真的去到直情过咗比赛才有机会去砌歌咁样。 咁但系 Hardgrade 你系即系玩 beatbox， 大家都知道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去到你数翻大概几耐之前再开始就自己都开始试下玩埋即系 produce 歌，因为之前你都有可能帮其他人即系做过歌啊咁样样噶嘛。 哇，其实系玩即系开始接触系2014年嗰陣咯，已經係開始玩噶啦、嗯。但係嗰陣時即係冇人會知啦，咁我自己喺度玩啊，咁又會中意佢啲音樂節咧，所以就刺激到我咧。哇，好中意嗰啲電音啊，嗰啲progressive house 啊、trap 啊、dubstep 啊嗰啲嘢，咁我好想自己去整嘅。跟住直接都係造星契機呢個比賽去，即係展示到誒啲人又真係知道我整過，跟住 CM 又開始揾我整咯，跟住就開始。好似少少打開咗個裂縫咧，就我身邊開始包括 Eagle 咧，就圍繞住啲音樂嘢，圍音樂人，跟住就去做唔同嘅 project 啊，或者係好多音樂上嘅發生，繼而就啲人就開始知道我原來都有玩 produce 嘅嘢咯。 哦，我想知道其實因為本身玩開 beatbox 有時候你去度一個 flow 咁樣，其實嗰個概念會唔會都有啲似可能即係 produce 去編曲，因為可能唔同一 track 一 track 唔同嘅 layer 加上去啊。 似㗎，一模一樣啊。 係咯， 一個用口做，只不過一個用電腦做。兩者同嘅就係都係用個腦諗先咯， 嗯， 係啦，咁然之後 jam 下 jam 下就開始就將個 beatbox 嗰個精神啊擺咗落去嗰個 Ableton 裏邊，係啦，咁就都係同樣地發生咯。 我嘅 hard grade 唔係淨係將精神擺落去嘅，好多時候我哋揾啲 sample， 例如啲鼓聲咧，或者有啲飛煙飛油嘅聲揾唔到，點算個 hard grade？ 唉，算啦，唔好煩我先，咪嚟，我錄咗佢， 真係仲快其實， 好犀利， 揾啊， 係咯， 唔揾㗎，係啊， 即基本上你諗到嘅聲就可以叫 hard grade 錄咗佢咁樣。 我通常就好懶嘅，我寧願去揾 sample 啊，真係揾唔到咧，我先 揾唔到先錄， 因為你錄又要再 tune 嗰啲 volume EQ 咧，都要搞啲 step 嘅，其實咪真係唔係真係咁正嘅嗰件事， 係其他人覺得好正， 係 啊，但你本人就覺得，唉，不如都俾我投， 冇錯，咁我真係仲好係咁出力， 係，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叫做可能編曲嘅概念喺你玩 beatbox 嘅時候，已經可能嗰時未知叫編曲啦，但係呢樣嘢係點樣可以吸收或者學翻嚟咧？喺你身上係咪靠聽人哋開始嘅？真係 編曲呢樣嘢係指 係啊，編曲啊，無論係 beatbox 或者 produce 都好啦。 我覺得係都真係聽多啲歌，聽歌係你要細聽，可能你 focus 平時可能 focus 唱嘅，但係我自己會比較 focus 聽個底去 dab 嗰啲嘅 high hat 啊，或者係嗰啲 bass 咧嘅大細咁樣啦，係。看你聽音樂的取態，我覺得如果即係想編曲，我覺得係要有呢個嘅 attention 先咯。我覺得要 聽多啲唔同類型嘅音樂。 咁你覺得其實兩個崗位你自己覺得對於你嚟講有冇分別嘅？即係 produce 同埋 beatbox？ 都有嘅。produce 咧就個即時性冇咁犀利嘅，因為可能係有你撳嗰啲 midi 要撳錯掣啊，跟住又度啲 chord 啊。但係你 beatbox 係會即刻用個腦去諗去 jam。個口唔使諗，即刻彈出嚟，咁嗰個就會快啲咯。咁但係另一方面 ，quality 上有冇可能有即係編曲嗰啲咁靚啲聲，可能比較 beatbox 好 raw 或者一啲嘅幾廿個 chord 啊做唔到噶嘛 ，beatbox 咁樣會咁樣去咯。 咁所以理解可以就係話，即係可能 beatbox 通常會喺一個 live 嘅表演度應用多啲啦。咁始終真係可能做歌啦，就真係要實實在在坐喺個電腦面前。咁但係頭先即係兩位都講到，即係因緣際會底下兩位第一次去困就好快整起咗個底之後，頭先聽阿 Eagle 講，咦都好似搞下搞咗一年，咁終於推出到嗰個作品。呢一年係發生咗啲咩事，令到因為嗰個底好快。 已經出到嚟啊嘛。咁你係後邊可能大家研究咗好多唔同嘅嘢啊，定係點樣咧？ 嗯，其實 keep 住做，即係間唔時過兩三個月，突然間我突然間又諗起，好似有嘢想改下再整下，跟住我就約客 Great， 喂，過幾日上你 studio 整啦，咁樣樣，跟住就。整通常我哋整可能三個鐘到嘅 section 到，跟住就我哋去衝擊一下，互相衝擊一下整歌，跟住一次比一次又再加一下嘢減一下嘢咁樣樣咯。咁加到佢真係呢幾個月真係好似真係完成啦咁樣件事，係咯。 我又補充一下先，因為嗰件事咧、我大概你想講咩？即係點解即係咁長時間會去先完成到啊？咁、其實我覺得音樂係離不開生活噶嘛，其實咁、我哋做呢件事其實真係冇乜 commit 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哋都係玩住咁樣樣。可能嗰 moment 做完，大家翻去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崗位度去做下其他嘢，一諗翻起先會隔嘅。 系啊， 点啊玩再试下咯，有 feel 咪再玩咯，即系我哋冇压力嘅，所以我哋直到完成呢件事嘅时候都冇乜压力咯。 嗯， 当你个 energy 好 ready， 咁咪就系有一日我就去咗你个 studio 嗰度，去录晒成个音咯，系啦，就系咁啊。 咁中间嘅变化有冇话出现过？可能哪怕由曲风上面啊、声音嘅质地啊嗰啲。即係呢段時間係咪都會有改變過？ 有噶，我哋有啲最原始嘅 demo 可以聽少少。 係， 好啊，好，你最中意呢個環節。 嗱，呢個就係我記得唔係第一次就是、第二次同 Hagrid 最開頭我哋諗個 drop 位嘅時候，咁嗰陣時就好鬼嘈啊尖嘅，咁、那個 drop 原本係咁嘅。系啦，类似系咁、 哦，即系啱啱大家听到有啲比较高音啲，就 系啦系啦 啲嗰样嘢。 发生咩事呢、可以解释少少嘅音乐上，第一就系上面有条 lead line， 即系听到佢嘟嘟嘟咁样，咁最后我哋叫抽走咗佢啦。 嗰时听开散 hollow 应该，即系有个外国 DJ 嘅散 hollow 通常呢啲好雀仔啲 bird 嘅声嗰啲咧，会有呢啲 尖啲高啲嗰啲。咁之后拣下拣下嘅时候，我哋觉得嗰个声。即係個 cock 嘅聲其實已經係好衝擊，好有嗰件事，所以就我都唔記得點解，咁就冇咗啲 lead 啦，係啦，跟住有啲話例如有中間突然間有啲鼓咧，其實就係我哋諗嘅時候有啲 idea， 喂，有啲咁樣嘅 fill in 或者咁樣嘅 beat 呢啲位入，好似有得意嘅嘢，咁就抌咗啲聲落去先咯，咁就係一步一步，可能我哋下一個 session 發覺，呢啲聲喺度好嘅，唔係呢個 pattern 好嘅，但係可能啲聲要改點樣樣，咁就。減走咗嚟裏邊嘅真鼓啊，慢慢去 tune 啊，改變個聲咯。 係啊，我都覺得係通常整音樂最容易咧，就係你不斷加嘢上去咯。係、 啊， 但係到減嗰 part 咧。 好难 减啊！你唔知点样为之 simple is more 啊嘛，嗰时 因为你加无限加噶嘛，究竟个尽头喺边度咧？ 但有时又唔加嗰时，好似又觉得好似系会太 hea 啊，咁好似冇乜嘢咁样。即系呢个系我到而家，我谂所有音乐人都一直系在学习、在进修嘅一样嘢嚟咯。 系因为你电脑嗰啲 sample 啊 plug in 有无限多咧，你系 怼晒落去咯。 系啦，但系都咁上下，死啦！系咪应该要掹翻走啲咧？咁样就经历呢啲。 冇错，系啊，就呢啲嘢咯。 而家听到嘅呢一个。嘅曲風即係 future bass 嘅嗰重 beat 啲咁，咁係咪其實就係 day one 你哋 jam 嘅時候 ，hard beat 你用個 launch pad 撳嘅 beat 嗰時都就係已經係 啦，冇錯啦，都係我哋 launch pad 主要特別啦，突然個 beat 就自然會諗到個 chord 叫花花發上去咯，係 啊係啊， 但係你嗰時撳嗰個 beat 俾啊，即係 Eagle 再 jam 嗰陣時會揀呢一種係咪？因為你自己就好中意呢一類嗰期係玩緊呢啲啊， 都係我而家都一直都玩嘅嗰個 future bass 嗰啲嘅， 係啊，嗰個聲我哋冇改，好似冇改過， 冇改啊，都係你 serum 嗰啲嘅聲再扭下佢咁樣咯。 Try to fight, but I don't know where my demons go. I try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You are the river flows to my lonely you. You like the time that glitches and fall asleep. You like the garden flowers on the hous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And the shades of life stars, I'll leave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 little longer, leave to know me now. Don't you stand on my side. Don't you leave me behind. I can breathe right now. Alone,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I think of you when my tears fall slowly. I think of you when I'm in my dreams and never lost my soul. You fade away, silence leave me fall apart. You fade away, silence scream so fiercely. You know I lose the broken piece of me and never lost my soul. Featuring Hot Grain, Now That She's Go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單日新增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度突破1000宗，新增1047宗確診，其中971宗屬本地感染，包括477宗經核酸檢測陽性和494宗經核實的快速測試呈報陽性個案。輸入個案有76宗，包括10宗在抵港第7日後在社區檢測陽性個案。再有一名感染者死亡，第五波累计9179人死亡。有四间院舍呈报新增个案，包括两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涉及四名员工和10名院友。立法会通过下届政府架构重组的决议案，将在7月1日生效，票数是77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多个政党同议员支持重组方案，又认同增设3名副司长可以加强协调和统筹，亦都有议员希望新政府上任后尽快公布副司长的职责。新思维的狄志远反对决议案，担心3名副司长造成架床叠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今次决议案是为落实架构重组的最后一项立法会程序，通过后让有关法定职能转移，可以在7月1日生效，落实第六届政府的新架构。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由去年全球第7位升至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今次的公布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而本港竞争力有赖于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发言人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将继续发挥好门户跳板和中介人的独特角色，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

你哋同我听住，上头有任务俾你哋，全程冇支援，只可以靠自己。一日未完成任务，一日都唔可以停，明唔明白？ Yes！ 小朋友出发做大任务，电视真人 show《孩子城市闯荡记》。参与的小朋友每集都会被安排做些从来未接触过的事，再从他们的表现解读孩子的心思。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为嘉宾咧有 Eagle 同埋 Heartgrey 啦，咁头先已经讲咗一部分关于呢首歌即系制作上面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哋两个首先亦都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一啲嘢，再交俾你揭晓嘅。 系啦，咁我估先啦，因为咧因为头先都讲咗少少，所以我要估得再细致啲，就 系 喺呢一个作曲嗰个部分，即系一出嚟呢个 beat 嘅时候咧，头先都讲，即系佢哋一齐去揼出嚟，好快已经有一个初型，咁我要。再估得細啲就係、是，我估第一下出嚟嗰個應該係阿 Eagle 嗰個琴聲先，因為其實我覺得今次喺呢個 beat 入面反而我自己會幾覺得個琴聲係幾突出，亦都有一個好明顯嘅 melody line 喺當中。咁我估係咪就係可能 Eagle 一路帶住咗嗰個琴聲彈住，跟住之後先逐層嘢去加上去呢？ 都係喺你。 我谂嘅系个 beat 中间个 job 个 beat 有先，一定系个琴有先咯。 我记得嘅，印象中系好似你最开头开咗个琴声俾我先嘅。 嗯， 即系 Heartgrey 嗰阵时就简单有个咁样点点地嘅琴声，跟住佢就嘟嘟嘟嘟嘟嘟。跟住我记得嗰阵时 Hugo 坐喺我哋后边， 系 跟住我乱咁弹啲好似日日地嘅嘢，佢哇几好听，几得意。跟住就开始 develop 呢个 idea 啦。好似系个琴起先嘅， 系、 okay, 好， 所以你都 你啱啊，啱少少， 有一分。 咁我想估嗰样咧，因为呢一首歌我第一次听最其中一个喜欢位，即系嗰五声音阶嘅嗰个 intro 嗰个琴嗰、那个，好东方色彩。即系我都会谂就系会唔会其实系即系做一个电子音乐，属于香港嘅电子音乐嘅时候，点样可以叫做突出到有一种即系我哋自己地方可以做到嘅？咁就系用呢一种咁样样嘅五声音阶嘅，但系用翻啲西方啲嘅编曲。咁嗰、那個即係嗰個衝突感出到嚟、 我覺得都係嘅，都我覺得 Eagle 彈法都有嗰啲 Canton Pop 嗰啲嘅琴嗰啲嘅元素喺裏面嘅，都會滲咗落去，所以就會成為咗你所講咁。我冇諗得咁犀利，咩五星音格，我冇諗咁犀利，係啊，就會係有嗰種東方元素喺裏面。 我都補充少少，即係講啲咩 Pentatonic 嗰啲嘢咧，其實係冇諗嘅。咩意思咧？即係直情完咗，完曬呢首歌，個 mixing 都完咗，再聽翻嘅時候咧，包括係個琴一開始同埋唱嘅 melody 咧，其實都係用 do re mi so 啦為主噶，即係九成都係呢啲音噶，跟住先發覺啊，係無啦啦冇諗過，但係自己習，可能係自己習慣定點樣樣。有啲咁嘅嘢，咁就出現咗所謂五聲音階多咁樣嘅嘢咯。 依家咁樣講起，我先會覺得咯，即係諗翻，依家係有幾東方啊， 冇刻意做， 好似真係擺翻喺個古裝劇裏面咧，啲流水嗰啲東方不敗嗰啲 你試下個樂器轉咗用嗰啲唔知咩琵琶定古箏彈翻呢個咧，嗰只 feel 又唔同噶啦嘛，係嗰種係因為一聽嘅時候，可能即係我哋係我哋聽嘅時候係喺即係直歌完成咗個階段，咁所以我哋可能會咁樣去。 去假設一件咁嘅事咯，會有。 係啊，係啊。 咁喺嗰個主題上面咧，即係今次講嘅呢一個故事啊，即係 Now That She's Gone， 係即係講一個有一個對象喺度存在住咁。呢個嘅故仔啊，呢個嘅諗法就係去到一個咩階段開始就加入去。 歌词啊，其实我印象中我哋喺第二三个 section， 我就好似尝试下写下啲歌词咯。咁但系点解会有咩 Now That She's Gone 咁样句？乱嚟啦，笃下笃下，喂，几啱几啱啊？呢、這个几有 feel 啊！即系头先真系有 feel， 跟住就 Now That She's Gone， 跟住加下加下其他嘢，咁就有咁样嘅谂法，或者有咁样所谓嘅故事啦。咁当然都自己有少少嘅感觉啊，点样样想写多少少嘅故事，就有咁样嘅歌词咁样咯。简单讲就系揾到呢个女仔嘅一个故事，但系去到发现佢始终都系要，唉，到而家佢都要离开咁样样，或者系佢揾到你嘅一个，即系互相揾到大家嘅故事，但系最终都系要离开啦，所以就砰砰砰砰就去到个作位啦。件事系咁简单地说就系咁样样咯，系啊， 即系亦都系好挂住一个可能好了解自己嘅人，但佢真系走啦咁、样样。 冇错，冇错。 咁系因为一路讲紧呢个都系有个即系个音乐为主行先啦。咁有冇得可以都讲多少少，即系喺嗰个声音上面啲设计？因为可能譬如啲 drop 位都好啦，可能有啲嘅 kick 佢特登抽起咗，令到有嗰种摁啊，即系呢啲可唔可以都讲个 design 一啲谂法咧？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近排即系 international 其实都兴会好突然会 silent 晒嗰啲嘅声嘅，所以我会。我加咗好多呢啲嘅元素咧，你聽下先，突然間抽離咗冇咗，再咁樣咧，嗰啲位咯。咁呢個都關即係你有聽開個 groove 嗰樣事嘅，所以就呢個就比較特色啲咯。呢樣嘢我覺得 係啊，我覺得係呢個就係 EDM 上面嘅衝擊咧，就聽覺上嘅衝擊就係呢啲位。 即係你唔一定要全部敷曬，你係玩，你係玩嘅出嚟最重要。你玩得一啲觀眾就信噶啦，其实，你信咗自己研究咗嗰嚿嘢先啦，抽嚟咪抽嚟咯，会喺度啦，唔使完全系有晒喺度咁样咯，我觉得 系咯，因为嗰种冲击就系可能你听住只歌一路，佢有一个 pattern， 你习惯咗，突然之间掹走咗一啲嘢，就会有嗰种摁啊，或者嗰种挫嘅， 系啊，即系好似有一下啊 put put put do do do do 嗰度咧，就系、是、后入去，跟住成下过山车又跌落嚟咁样啦，做到嗰个画面啊。 系啊，我 feel 黑鬼，我想要 beatbox 出嚟，影相 又唔好意思咯。 系啊， 同埋跟住去到只歌，去到可能后段，即系差唔多最尾个 drop 之前，会有一段静静地慢慢加速、 好正啊！ 系啦，其实你听 Slender 嗰啲咧，都有好多呢啲咧，即系我都系 inspire by 佢咁样去做呢啲位，佢 inspire 到，咦，其实原来嗰啲 rise 或者 pre-chorus 咧。你可以攤長喎，其實你唔一定要係好直接，係即係好短交代完個 pre-chorus 直接入 chorus， 唔係咯，我就慢慢咯帶你上去咯，即係 as 你俾一個聽眾去聽你啲歌咧，你都唔會 ask for 佢好快收工噶啦，你聽就聽到底啦，哪怕嗰首歌五分鐘都好，即係我係咁樣樣，係要成個個 成首歌去 massage 嗰個感官咧，你點樣設計落去？ 要massage 全套服務嚟， 係啊係啊，即係味道就味道，要繼續按住嗰個背脊噶嘛，先再落去第二啲位噶嘛。 係啊係啊，唔係啲淋巴通唔曬咁樣唔得㗎。 係咯，同埋因為聽到啲設計，即使係 drop 都好啦，都會刻意每一個 drop 都有啲唔同。譬如頭先講一個加速最尾個 drop 嘅時候，可能 build up 到嘅時候唔係直接落一啲重音，可能係會肥几下音得，跟住先至落， 系啊系啊， 即系令到好似挨压你咁啊！你以为个位会落，其实未到嘅咁样嗰种， 若即系点都有 unexpected 嘅少少咯 ，keep 住有个听觉上嘅冲击咯， 系啊，即系估唔到先好玩噶嘛！你听落你已经估到下一段，咁可以唔使听啦，其实有时。 所以就係咁樣，呢啲咁樣嘅實驗不斷要試一下呢啲聲，所以就令到呢只歌嘅即係製作就要多啲時間去咁樣去整啊，去試。 係啊，真係種出嚟培，即係淋花嘅，真係做音樂。 好啊，有一個 massage 嘅比喻，再加一個淋花嘅比喻， 好多比喻， 令到大家更加明白到嗰樣嘢係點樣。 咁但係喺呢首作品，即係你哋都已經我聽到係完成曬，基本上每一個部分都好細緻，但係見到今次喺嗰個 credit list 入邊喺 mixing 同埋 mastering。 上面除了 Eagle 仲有兩位朋友就是 DJ King 同埋 Jesus 啊。有冇話可能喺 mixing 同埋 mastering 上面佢哋係點樣去幫你哋再將件事推高少少個層次咁樣咧？ 其實 vocal 上面我哋去到好後期，其實我同 Hard Grey 都已經好滿意嗰嚿嘢噶啦，成嚿嘢噶啦。咁但係我自己又喺度吹毛求疵去雕琢，喂。Focal 不如濕多少少啦，定點樣樣啊？或者 mixing 上再執多少少。咁跟住嗰陣時，我同阿 King 又傾緊偈咁樣嗰啲。跟住之後佢就，喂，不如幫你搞少少。咁就例如喺 Focal 上面，佢喺後面又加咗啲 layer， 包括係一啲可能 delay 嘅聲，或者甚至係成層嘅 layer， 但係講緊係好薄，跟住 EQ cut 曬，純粹係一啲線，一啲俾感覺你，咁令到你 Focal 上更加包住，更加立體啊，或者更加外國，而唔係例如我哋 Canon Pop 做啲 mixing 就可能真係 Focal 還 Focal， 音樂還音樂，咁但係 EDM 嘅 mixing，Focal 係其中一條 instrument。咁成嚿嘢去包唔同嘅位，例如 focal 系占呢个 EQ，bass 占呢个，成嚿嘢好立体咁抌俾 feel 佢啦。咁所以最后佢哋帮到就系嚿嘢更加立体，更加有冲击咁样咯。 咁其实喺要录呢首歌个 vocal 嘅时候，因为唱法上面啊，个思维上面会唔会都同之前嘅作品 唔同噶？唔同噶，因为今次录嘅时候 ，Hard Grey 系睇住我录， 我监佢啊。 Hard Grey 好紧要就系佢个感觉行先嗰样嘢都好紧要噶，我觉得。佢耳仔，我觉得佢最紧要呢样嘢就系咧唔啱呢个 feel。或者呢樣嘢好似真係未唱到嗰個感覺，或者嗰個嘢咗，佢就會話唔啱，最好佢個耳仔好靈敏啦，或者好清楚佢知道大約想要啲咩嘢咯。咁所以監嘅時候，一開頭我都死啦，點樣唱，點樣諗唱法上多啲嘢。之後佢就咁樣放啲啊，定感覺行先啲。跟住我哋就作聲點樣樣就揾到大約點樣唱咯。 係即係大概都會 picture 到點樣我用量。盡量用我的 body language 去話俾我想點咁樣啦，咁佢都會 get 到，咁咪就跟住嗰個方向去咯。 記唔記得去錄呢首歌嘅時候 ，Hard Grey 大概用過一啲咩形容詞話俾你聽呢一個 vocal？ 係呢啲感覺係好難， 好難用言語去或者去用 body language 去形容啊嘛，因為有時候會係 流啲咯，流啲係嘛？唔知或者係嘛？ 我記得咩？流肥多啲啦， 肥多啲係咯。 即係真係你哋兩個之間溝通鮮明嘅一啲詞嚟嘅啫喎， 跟住咪就係咁試咯。 OK， 我覺得試就好玩嘅嘢， 同埋好玩就係即係睇住佢嘅狀態都好玩嘅。我 feel 到佢有啲唔得咧，啊食啲嘢咯，唔好做啦。 唔好食個十幾蚊嘅面啊， 即係唔好夾硬嚟啦咁。 係啊，呢個肉成嗰個。 咁即係你喺呢個監製嘅角度，即係聽住 Eagle 去錄呢啲即 vocal 咁，即係你發現到佢嘅聲音有冇啲咩嘅即係特？質啊，或者點樣啲特別嘅地方咧？你自己覺得 唔好太大力咯，我覺得唔大力就會好似好聽咯。佢唱歌會，係啊。我記得監嗰時候，有時一揞咗上去咧，就容易緊咗啊嘛，成日都好容易出現呢個情況啊嘛。反而你咧細力啲咧，佢先會去展露翻抹翻開嗰、那個啊，我呢個嘅聲帶好聽個位咁樣， 係 先會係咁咯。 係 啊，我自己聲帶有時好容易緊，晚上高音咧會緊，跟住佢就話放鬆啦 ，relax 啊嗰啲，或者唔好太用力啦，咁、那個 groove 就喺度咯。 同埋我覺得佢做嗰個 dynamic 都唔錯，即係唱英文嗰時嗰啲嘅大細力嗰啲處理。 哦，係啊，多謝。係 啊，嗰啲我冇乜需要去講嗰啲。 呢啲都係自己可能聽得多，即係自己 feel 到翻嚟嘅。 自己聽得多， 咁都有啲架量嘅。 都係啊， 都要聽得多先。係啊， 係咯，因為有時呢啲 feel 嘅，有時唔係話 mark 碌屎都可以 mark 得曬嘅嘢嚟嘅嘛。我覺得即係唱嘅時候， 我諗因為一首 EDM 作品，始終個 vocal 咧都係嗰個樂器嘅一部分啊。即係你又不能夠可能喺一路唱嘅時候，淨係將所有重點放曬喺個 focal 身上，會唔會可能 Eagle 去一路唱自己都要諗啊點樣同時間個腦平衡處理，就係點樣同嗰啲嘅其他 instrument 去 balance 啊咁樣。 通常呢個情況咧係一定係樂器就 focal，你唱緊咧其實嘅時候就用心去唱翻嗰條 line 咯，嗰時候咁就會靠即係編曲，可能有啲叮叮噔噔，如果撞咧就會去 swift 咯，去襯翻，因為 focal 都。雖然是其中一樂器，但是都比較明主軸，是那條光速的中間來的。 是 啦。 好中意你嘅形容，因为你每一次嘅形容咧，就会即刻明得再多啲。 佢嘅形容好清晰嘅，其实 光速嘅中间。 咁其他周边编曲嗰啲咧，就系跟住个光速咧，点去配合佢、去黐翻住佢啦。 即系譬如啲重低音咧，就系个光速嘅下面嗰度斗住啦，跟住有啲 lift 仔上面点样 包 住佢， 将个光速加速上太空上咗，掉咗上去，再跌翻住佢咁咯。 我想象到就系录音嘅时候，佢点样俾你 界定？我已 经系咁嘅啦，系啊，就系、是、类似系咁啊。 跟住 Eagle 就会 get 到，跟住我试下啦，咁样样嗰种啊。 系，经常都试，我试下咯，最有个我试下咯， 再试下睇下点样样啦。咁咁啊，即系音乐上面头先听到啦。咁喺画面上面，而家就推出最有个即系 performance video 咁样样。 系啊系啊， 呢只歌有冇会有机会有一个 music video？ 定话主要就用 performance 嗰样，即系个音乐性重啲啦，就未必。 我谂 performance 为主啊，因为都想玩多啲。咁但系。當然好希望有機會就係即係玩 live。我記得我哋上年十一月嘅時候 concert 嘅時候又玩過一次啦。咁但希望之後有機會都係可以用多啲 live 嘅形式，因為我覺得 EDM 唔係淨係耳仔聽，即係耳筒聽，唔耳仔聽， 可以用隻眼嚟感受。 用眼係啊，真係要用眼嚟感受，甚至乎成班人個氣氛。即係有朝一日希望可以喺一啲大啲嘅地方啊、場地，甚至乎唔係香港，當然好想有咁嘅機會啦。即係去到，即係我同佢成日都睇嗰啲 Ultra 啊、Tomorrowland 啊，咁當然香港有機會做呢咁嘅嘢，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向呢個目標進發咁樣咯。 咁所以經過咗呢次合作，有冇都有再 jam 下多啲歌？即係出唔出係一件事，但係可以砌多啲歌咧，都有已經。 可能 Hard Grey 都有其他嘅歌整緊。 OK OK， 咁係 人哋嘅 project 嚟嘅， 人哋嘅 project 嚟嘅，冇錯冇錯。 OK OK， 呢、 okay, 件事都會繼續發展落去嘅。咁完咗一個 chapter，、大家醖釀翻去自己生活，咁到一個適當 moment 就自然會喂再嚟多鑊咯。Next stage 係 啊係啊，應該 會係咁，我相信。 系咯，因为听得出你哋玩呢一只玩得开心，同埋个默契几好嘅时候， 開心 都可以 好顺利， 又可以再玩下其他。 系咯，捉翻住嗰个 enjoy 个 file 咧，我谂就会可能再生二三四嚿咁样再玩。 系啊，同埋我想讲一样，我喺 Hard Grey 度学到嘅嘢就系、是。我平時做歌或者好習慣咗自己做嘅時候咧，係會諗好多，例如啊啱唔啱音和唔和，或者啱唔啱 feel。但 Hard Grey 做完嘅歌咧，我每次都讲就系佢开大个喇叭播佢，然之后。摁住，喂，正喎、啊，有 feel 喎、啊，唔系呢样嘢好紧要噶，好紧要嘅原因系因为成日做音乐嘅时候咧，挂住谂好多嘢，谂，但系其实最初衷或者最简单就系你首先要 enjoy 个 music 先咯、或者你 enjoy 自己做紧嗰样嘢咯，你唔 enjoy 嘅时候做嚟都系变咗堆砌，即系尤其是 EDM 好容易变咗堆砌一啲音乐，而唔系真系一啲有灵魂或者系有感觉嘅音乐咯、所以呢样嘢我。在他度攞翻嚟嘅，系啊系啊。 Eagle 亦都有預告咗呢個自己嘅碟即將會有，咁Hard Grey有冇啲自己嘅 project 或者點樣都 有 製作中咁樣啊？ 都製作中啊！我就因為應該所有人認識我咧，其實我一直都係 beatbox 啊，同埋可能幫人整下歌啊，冇乜自己個人作品咁樣樣嘅。咁我就應該開始揾人，今年揾人到個階段就係咦，不如試下自己整啦。其實有呢個空間開始去做呢樣嘢。咁我就都開始好似 Eagle 咁啊，即係做出下啲歌咁樣，咁就第一批呢啲係都係有 rap 嘅，因為玩做聲意嗰陣時都又係開咗道門咁樣啦，就學識咗 rap， 又依個擺得落去又好玩喎， 係 啦。咁我希望會完成得切，其實都幾辛苦喎。咁我所以好 respect 佢可以，哇點解可以咁有時間去整聲曬成抽嘢出嚟咁樣樣， 好似編監自己搞曬咁樣樣。 係啦，冇錯啊，即係。系啦，咁就我估苏花今年至少都会出到三首歌先，我即系可以而家 promise 到嘅话， yeah. 我自己系啦，我第一首已经出咗，可以上网去听一下，搵黑龟咁样样啦。咁下年我可能会再多啲 EDM 嘅歌咯，我自己系最中意系呢啲啊，因为我自己都。我想去嗰啲 festival 啊，到 perform 咧，我谂真系离不开嗰个音乐嗰个 power， 你要去 show 俾人哋，所以我下年会比较 commit 啲去真系做多啲呢样嘢咯。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住啦，即系今年有三首啦，起码先，大家又可以 follow 到啦。 冇错， 系啊，今日多谢两位 ，thank you。 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 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故事，谁忆记进日记，改写流星的沉默地。 出今日骚动音乐，带嚟有 Eagle Chan，Leave the World Behind。